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啊，大家见到咧就今日我哋呢个寿星仔啊， 哦，哎，我已经专登唔话你知咧，上次记得我 WhatsApp 我知， 我出差，我 嗱你呢啲叫做低调地高调，但系你个 Facebook 会话俾我听噶嘛？ 我一个礼拜前同佢哋告假，我话下个礼拜我要出差咁。 系啦，咁就当然佢唔想俾我哋知嘅原因就唔想俾我哋知道佢去边。 系啦， 呢个都唔紧要，唔想俾我哋知道佢同边个去。 边个去？系啊，系啦，呢啲 咁，但系你知我哋 成人嚟噶嘛？ 城寨就神通广大啊，当然就 check 到佢去边啦咁样。 哇，俾咁都俾你 check 到， 因为我 好似头先你问我。 咁啊，嗱，呢个祝贺你， 系多谢多谢， 乖仔啲啊，嗱，唔好虚报呢个学历同埋呢个专业资格啊，千祈啊，后拉会失火噶。 我如果好似阿何君尧咁样，即系资格都得嘅话咧，咁我就可以话。即系我系咩啊？物明私人，我抢先讲啊！ 系啦， 啊，我而家最新知道，头先佢倾起嘅时候，原来佢最新嗰个嘅Dream Girl 嘅对象转咗啦，就叫物明私。 哦，源于系咩咧？物明私最近咧有发表呢个遗论啊，佢话有家底嘅人先至会有呢个修养。 哦， 咁我就好尊敬佢能够讲出咁坦白嘅说话。 我以为你话佢执业添，执业抽得 好，佢好似唔系律师嚟噶，佢系嘛？ 佢读法律噶， 佢系咩？佢就系执咗块树叶啫喎。 你仲系你嘅 dream girl， 你咁样抵都唔起。 呢个啱啱 dream girl， 以前嗰个唔系。即系嗱，我有资格成为麦明斯嘅男朋友，唔代表我系麦明斯男朋友嘛，系、嘛？等于林作嘅处境一样啫。佢、曾经系麦明斯嘅男朋友， 你系执业男友， 系啦。咁、即系等于呢个我林林有机会成为你嘅女朋友。唔代表林林今日系你女朋友嘛，系嘛？ 佢、想做我女朋友系嘛？ 系啦，咁所以 咁样个个嚟俾我， 好嘢，梗系弹俾你。咁咧就嗱呢、這个何君尧事件啊，发展到今日真系饮得杯落啊！我成日都话呢啲叫做上得山多终遇虎，或者系用呢个大契谢伟俊嘅讲法，而家好似有分嘅大契同细契。 哦。 啊！细契就系何君尧， 何君尧 大契就系谢伟俊。 哦，梗系啦，佢做先噶， 佢做先嘅系啦， 做契先噶嘛佢。 咁其实我觉得应该系契哥同契弟嘅。咁啊，契哥就话咧，就系做咗打手就要小心后躝失火。 系 啦，做得打手多就小心后躝失火。咁我觉得呢句就可圈可点啊。嗰、那个幸灾乐祸与梁博嘅程度啊，比美呢个仲劲过田北辰同埋呢个阿叶柳，我觉得。 唔系今次好梁博啊！你见 好梁博。系咪即系第一？你哋契哥契细佬两个暗示佢后躝失火，即系你暗示何君尧有咩癖好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咩？系嘛？ 即系话佢另外一个真契哥就走咗，叫张晓明。 系啦，咁 佢啊，其实咧呢、這个嘅何君尧咧就系张晓明嘅契细佬，就后躝失火。 其实呢个就系今日我哋即系 Facebook 嗰个宣传讲啦，即系呢个后台失宠就后躝失火，咁、究竟有冇关系咧？咁。咁咧就嗱，一陣間先 啊，先講下何君尧最新嘅。 何君尧喺同一時間，大家喺睇緊我哋節目呢陣時咧，就應該喺呢個無線嘅英文嘅明珠台啊，就接受緊呢個 Michael Trugani 嘅訪問 啊。 就據說啊，應該就係會為佢呢個翻譯上嘅失誤而係去致歉嘅。 係嗱，佢咧 殺無赦都會致歉嘅，好似 係都致歉噶啦。今日睇新聞已經講噶，佢殺無赦嗰度講致歉咧，就係話。嘅意思就係話一早就已經話個殺字唔係嗰個殺字啦，但係都咧今次咧佢應該就呢個言語上，如果導致大家對於即係呢個殺字嘅誤解， 哇冇人誤解喎、 誤解，我就致歉啦，即係咁嘅意思。咁就真係，但我承認啊， 喂，边有人误解你啫？喂，你道歉你就道歉啦，咩误解啫？你明明系讲嗰个杀字，呢啲人唔杀冇有咩用啊？ 唔系，即系等于同小三去过生日咁样，俾人捉到正嗰阵时咧，就话诶唔系啊，嗰个唔系小三嚟噶，女助手嚟啫嘛，咁样诶，你导引致你误解，我就会愿意为此致 歉。你呢个系咪喺度影射紧咧？ 咁你谂下，你老婆会唔会收货？梗系唔会啦，系嘛？咁所以我就话咧，呢啲叫做 讲下阿周老板先啦。 系、 啊，你讲得咁开兴奋。周老板就揾小三啊！ 系啦，周老板就上个礼拜已经告假噶啦。咁本来我准备咗周老板一张黑白相喺度，不过就好似唔系几好意头咁样 摆住张。 系啦，咁啊，所以摆住喺度，摆住喺隔篱先。咁一阵间咧，大家有机会见到周老板噶啦，唔使呢个心急。喺我哋安排咗周老板喺节目出现嘅， 会出现嘅。大家咧， 大家留意 啦，稍安无躁， 等于捉呢个 Pokemon 一样啦。如果周老板出现嗰阵时候，你就记住揿啦。一揿嘅话咧，你话捉到佢咧，咁就有奖品啦。 系啦。 嗱咁咧就讲翻呢个 阿何君尧咧， 何君尧喺呢个 Chukani 嘅节目道歉呢件事，我觉得嗱呢个第一 TVB 就同佢夹计嘅，我觉得，亦都系知道咧，即系失火啊，即系成个形势本来一片大好啊，自从呢个梁博论同埋港独论出咗之后咧，就同一时间就系占中九子开心啦嘛，咁本来咧就。何君尧是一个政治动物，我觉得为什么大契谢伟俊会即有些即有插菩提子在个头上。我想那集什么话香印菩提叫做现在很贵的叫做。 啊哇是这么高级的东西。 即有翻版那些。啊、什么日本好像现在不是说那些最好味的那些就不是那些以前紫色好像有浸胶味那些。飓风啊，而家好似唔系啦，而家叫香印， 系咩色噶？我谂 绿色 嘅，绿色嘅， $300一抽， 甜定酸噶？ 我怀疑呢个冒牌嘅，所以系酸的。谢伟俊头上边嘅香印提子， 冒牌嘅香印提子， 系啦，而家就有三个人头上边都有提子嘅，一个就系嚟自加州嘅提子，就系田北俊啦，田北辰啦，一个就系嚟自飓风提子，就系阿叶柳啦，咁而家香印提子咧就系阿谢伟俊啦，咁点解三个人头上边都有提子呢？就是他出了位之后肯定呢第一阵是舐到嘢。如果不是他们不会葡萄得那么紧要。就是说他把握了一个好的时机，就是在梁博港独再加占中案开审的时候，我们都讲过全部呢就将他捆绑式就矛头指向戴耀廷嘛。波动。 咁呢一样佢系捉得好好嘅， 系，我觉得即系政治斗争嘅技巧嚟讲，系 捉得好好嘅。 即系佢咁嗱，即系我都高度赞扬呢个屈永贤嘅，其实，即系佢有眼光啊，睇得出呢个系战狼嘅战狼嘅呢个本色啊。第一心狠手辣，第二一找到个时机咧，发动起嚟咧就一往无前。你见到用屈永贤嘅讲法就系建制派圈养得太耐， 系太乖啦， 太乖啊！圈养嘅意思即系话咧，即系个个揸 Benz 啊，住半山啊。好似啊，陳婉嫻都係住半山嘅，好似住光德道。 喂，譚耀宗都係啦， 全部都係嘅。係 啊，啲工人階級，但係而家就個個都 工人貴族嚟啊，全部都係。咁咧就圈養得太耐嘅話，就冇曬戰鬥力啊嘛。咁好啦，出咗一隻戰狼啦，勁過吳京。咁啊，唔知點解搞下搞下咧，佢哋呢邊陣營就覺得建制派唔識 follow suit 啊。即係話戰狼已經衝咗出嚟啦。 你哋應該 係啦， 乘勢而起。 就結果好似徐克電影咁樣。徐克电影咧，通常都系咁嘅，零左零右啲人撇晒噶嘛，倩女幽魂啊嗰啲，一齐起哄嗰时候就个个都去啊去啊，就咁、样，跟住真系 call 友上嗰时咧，望左望右都冇人噶嘛，系咪？好似呢个。 但系呢一样嘢咧，我又觉得咁嘅喎，嗱，有机会嘅形势嘅发展系咩咧？如果你何君尧咧喺台上，或者应该系曾树和喺台上咧，唔系咁嘅表现咧，又有机会佢可能即系睇住时势，即系跟唔跟你和应嘅，但系你嗰次喺站台上面去到咁尽，又真系好难同你和应。 我觉得就有少少似呢个利物浦嘅踢法 啊， 永远前面入三粒，后面输四粒，即系话入波好靓，真系哇几个 one two 已经入到禁区，仲要咧就系冇得救嘅，入波好靓，但系咧点知后防咧，前锋赢够唔够后防输啊？嗱，如果你当日我就高度赞扬屈永贤啦，系咪用原水管嚟比喻啊？戴耀廷个有毒嘅原水管，咁入心入肺噶嘛，系嘛？咁就另外一个厂长侯志强咧，喂，冇金句出现，俾高佬和抢晒姜，其实系嗱，何君尧其实都系被动噶，因为系杀无赦，其实系源于高佬和噶。 何君堯就咩咧？帮佢兜啊嘛，其实系帮佢兜先至出事嘅啫。其实系乜嗱？你仲要记住，如果佢今日道歉，你要睇翻佢兜咗几镬咧，佢都冇承认自己，佢觉得一路讲系冇问题嘅。 嗯， 所以佢呢个道歉系一个相当之虚伪，唔单止迟嚟，亦都系虚伪嘅。首先佢话我系讲紧呢个嘅，如果港独就等于开战， 嗯， 如果系杀敌人，有乜嘢问题？ 嗯， 即系话佢是香港嘅港独分子。就等于战争里面的敌军，咁样嘅话，我杀敌军嗱，呢、這个讲紧系杀人，真系佢 exactly 讲紧杀人嘅， 系 exactly 讲紧杀人噶啦。但系咧，佢而家嘅兜法咧，嗱，我估计佢都系咁兜噶啦。佢而家喺另一台节目咧， 兜紧噶啦， 兜紧噶啦。我估就系呢个系一个比喻，战争系一个比喻， 系， 唉，咁呢个比喻咧，我用杀人呢个比喻，即系话我都系讲咧，就系话要停止。停止呢種嘅歪風咁樣樣。 嗱，我就想舉例啦。我上個今個禮拜一，琴日啱啱做完一集探險隊，就講香港黑社會事。如果有個黑幫嘅人話，幫我劈佢， 嗯， 或者幫我懟冧佢， 嗯， 好啦，佢會唔會第二日跟住佢就講啦？我懟嘅意思即係攞碌棍喺佢個後欄嗰度。撞两下啫，咁样得唔得咧？ 梗唔得啦， 系唔得噶嘛。 黑社会怼就系咁嘅意思噶啦嘛。 喂，当日企喺台上边讲嘢嘅，大家都有头有面有筋有强噶。喂，讲句说话，你话出自 好有份量喎、啊。 我哋两位口中就梗系冇人认真看待啦。但系如果出自元朗呢啲啊有背景有份量，你记唔记得当日喺朗晴村2012年梁振英落去假咨询？ 嗯。 呢、这个曾树和在警察面前，在有线电视和无线电视的新闻摄影前面说、嗯、等警察走开先揼他。你记不记得？ 是啊。 是吗？喂，大佬那种霸气，我想劲过这个黄天林、啊、真的。 我偶像来的，真的。 不是的，他说哇他说杀无赦、 啊、 我就真的觉得是的。 是啊。 你说这句说话出自于我啊 ,Lance 和你呢、啊、是有我想100个程度的分别的。是咁所以帮佢兜嘅，我谂都系有煽惑他人、煽惑杀人啦，系咪？正常嚟讲，三条控罪啦，起码 啊， 系咪先？刑事恐吓啦，啊，煽惑他人啦，同埋煽惑他人、煽惑杀人啦， 系咯。 因为佢话开战啊嘛， 七碌噶啦， 系啊，开战啊嘛，佢话即系敌军啊嘛，港独分子即系敌军啊嘛，咁点解唔杀得啊？ 总言之，依句说话咧，你喺香港任何即系好多条法例都告得嘅，公安条例又得。 嗯 啊！呢、這個煽動罪有得有煽動罪噶， 有 啊咁 刑事罪， 即係呢個刑事罪條例啊。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多條條例可以喐到阿何君堯，因為點解咧？你喺嗰個 context， 你幾樣嘢加埋嘅，即係一你係一個叫集會上嗱、啊，集會上係一個公眾場合嚟嘅，公眾集會上面，然後跟住你講呢句説話，加埋你之後嘅解釋，喂， 成件事就要落保噶啦，我覺得冇得傾啦、 啊， 律政司。 所以我 呢个比家超真系唔知道在做紧乜噶喎？ 咪咯，比家超讲做咩咧？喂，已经我觉得我喺个 Facebook 讲啊，四个字非常准确形容，证据确凿。 喂，同埋我觉得 证据确凿， 林郑都系有问题噶。佢连 name 何君堯个名都唔敢 name 啊！ 你等于三 K 党集会，美国白人至上整撞死咗个人之后 啊， 记者问呢个 Donald Trump 连三 K 党个名都唔敢 name。 所以咧，即系喺件事上 一模一样，我觉得 真系。这个葉柳就啱啲咯，葉柳直情系 name 你，系你，我系话紧你， 所以早知俾葉柳做特首， 俾葉柳做 啦，真系系嘛？佢葉柳就好简单，喂，任何包括建制派里边嘅人，冇一个话要避阿何君堯嘅名噶、嗯。喂，大佬，我哋以前皇帝先至话忌讳 啊， 范伟就唔可以讲皇帝嘅字啫、 啊， 又或者黑社会先至要忌讳，唔可以提某啲数字啫，譬如七字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啫。咁但系点解何君堯呢三个字系忌讳咧？喺政治上， 嗯， 就同佢后台有关，我觉得。 嗯，佢嘅后台系咩咧？ 佢个后台就系张晓明啊嘛。 系。 张晓明同时就系 handpick 777其中一个人嚟。 系、嗯。 所以今日奶妈仲要出嚟系撑阿张晓明嘅，仲系。 嗯。 嗰个政治姿态好紧要嘅，其实、嗯。因为当日 DQ 胡须其中一个人就系阿张晓明啊嘛。 嗯。 即系话阿财爷啊。曾俊华冇办法成为呢个北京嘅钦点候选人，其中一个原因系张晓明反对啊嘛。 嗯， 咁所以咧呢个知遇之恩咧，七七七系要报嘅。其实咁、嗯、如果即系嗱，即系我哋用一个社团理解就得噶啦。即系譬如我当七七七系一个字头啦。 嗯， 咁一个字头下边咧有好多堆噶嘛。其实 但是他很多堆里面他都是同一个阿公的嘛。 的 所以这堆人和这堆人虽然互不相熟，但是既然他属于同一个阿公的话，他就不可以互相插对方。所以他不name何君堯是有原因的，我觉得。 所以呢现在这个形势呢就真是在乎阿公怎么看的。阿公怎么看呢、其实你都可以从个迹象显示，就是现在你葉劉啦，呢、這、一個嘅謝偉俊大契啦，呢、這個新嘅契弟阿湯家華啦，呢一大扎人咧，佢嗰個嘅言論， 但湯家華仲辣開埋郭佩凡， 郭佩凡啦，嗱呢一扎人嗰個嘅言論咧，唔多唔少，可能反映出咩咧？我覺得有兩種嘅可能性，係冇第三個可能性，係得兩種可能性。第一，阿爺未表態，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即係嗰個阿公啊。未表态。第二就是表态放弃。放弃啊。 切割。 切割。 是啊，你看郭佩凡。 是的，这两个我说没有第三个，没有第三个可能性。 反港独变成反攬炒。 就是说保他保他保他。应该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没有 保他保他保他。 如果保他呢就不是这个做法了。保他的话呢就起码都会找几件那些曾玉成啊那些呢。even 范徐麗泰呢啲出嚟， 呢啲可以護航 啊嘛，呢 啲絕對可以護航噶。佢哋出嚟講嘢係絕對可以彎都可以扭得，唔係直都可以扭翻彎噶嘛。佢哋 係啦，或者咩咧？或者就係同上用一個叫做潑屎嘅策略 啊， 即係話我攋嘢都好啦，我就將啲屎喺你身上抹。其實何君堯曾經試過，你記唔記得？佢喺 Facebook 上載咪話嗰啲人反佢嗰啲人有個殺字喺度嘛。佢話佢又要報警啊嘛。其實佢曾經嘗試用呢個方法，就係、是、我身有屎唔緊要，我抹啲屎落你度啊嘛。其實泛民都係咁噶啦，乜乜乜咁樣。或者再突然間出現幾條港獨嘅 banner。又或者琴日蔡若蓮個仔出殯嗰陣時候，又再出現嗰啲 banner。 係啦， 咁咪可以 side track 咗佢咯。 嗱，而家冇啊， 冇啊， 呢個情況未冇出現咯。所以我話而家個形勢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一下。即系咧，头先你讲得好啱嘅，有几个人物咧，其实系会听阿公叫佢做乜，佢就做乜噶。即系包括呢个范徐丽泰，其实包括曾玉成噶。即系 话 佢哋呢啲咧，所谓嘅有少少嘅民望嘅人咧，其实佢嘅作用就喺呢啲 方便佢做嘢啫， 方便佢做嘢啊嘛。咁而家咧，我觉得个情况咧就系话嗱，而家何君堯自己要出嚟道歉。嗱、一這个咧就一定唔系包你嘅，因为保你咧就好似你讲好多方法保你。 有咩问题啊？ 喂，我 反港独大是大非。 系咯，讲真啦，我系曾玉成，我都识得出嚟点讲啦，我就会讲喂呢、這个字好明显杀唔系嗰个意思啦。 同埋大家唔好喺呢个小处里边挑骨头咯。总之反港独系最重要，咁咪讲完咯。希望建制派大家走埋一齐，全力反港独。 系咯， 系嘛？ 反港独 咁咪一齐企何君堯后边咯。 冇咯， 系咯，所以我就话好容易嘅啫。所以你睇到啦，我覺得細色唔對，除咗即係大契嗰啲出嚟抽一抽之外咧，就睇到佢跪低咧，我覺得亦都係真係有 case 嘅，我覺得係。嗰、那個風轉咧，就係因為咧，我估計咧，佢呢個嘅叫做翻譯失誤啊， 絕對有 case。 呢個係有 case， 我覺得係。 嗱，先咁樣同你講啦，喂，律師喎、哦，喂，你知唔知律師最重要係咩啊？字眼 同埋嗰個專業資格。 唔係字眼係好重要，佢睇一個法律文件啊，即係小弟咧都叫做做過一啲嘅叫做上市公司 CEO。你嗰份文件去法律部嘅時候咧，同你圈嗰啲字咧，全部啲 terms 咧要定義清楚嘅。喂，何況係有關你嘅專業資格，你會唔會相信？喂，律師喎、啊，你可以喺自己嘅專業資格裏面出現翻嚟錯誤？ 呢、這個我匪夷所思，我覺得。第二就是最重要咩呢，即是话我哋呢个人有前科，可以喺城市论坛里面声称自己系社工。呢、个好明显已经系一个前科嚟啦。即系话佢经常都用呢啲咁样嘅语言艺术嘅方法呢去将自己打扮成为一个专业人士。 即反嚟㗎呢。 系即反嚟㗎啦，有前科嘅。第二系咩呢，就系话有啲职业你声称你有呢个资格系冇刑事后果嘅。有啲职业如果你 claim 自己呢是有后果的，等于自称黑社会都不可以随便乱噏的嘛，是不是 后果很严重， 很严重的，大佬坐监的嘛，要喂医生和律师都是的。当时我记得脊医的注册条例拗到面红耳热，就是西医死都不肯叫他做医生嘛，是不是不肯给他们用这个名字嘛，因为那个是牵涉到很庞大的利益的。而这个执业律师这件事，就是我哋所講啦，係牽涉到嗰個嘅成個專業裏邊嘅龐大利益，係唔會亂咁噏嘅啲人係。 所以他说我有執業資格和我是曾经執業呢，这个是讲大话。如果有執業資格的人他会怎么写呢？他会写着是 non-practicing。 是。我想首先讲啦，这个翻译呢，其实呢他这个在中文来讲呢，執業律师资格都是不啱的，是不啱的。他现在我都仍然认为是未啱的。因为为什么呢？你其实拥有執業律师资格呢，你是要走完整个过程的。你现在未走完的。首先何君尧你自己承认了你是未在那里執过业。什么叫未執过业呢？应该你未走完那个程序，就是包括除了是付款之外呢，就获得个叫執业证书。 然后執过业先可以称为執业律师。 執业律师资格啊。不是啊，因为你未走完，我现在我质疑你连執业律师资格你都没有。你现在最多是应该可以翻译做什么呢？注册律师。认可律师。你明白吗？即是说那个叫 admitted, solicitor。其实是认可认可律的这个资格。第二你可以翻译为什么呢？登记了。因为你事实上是登记了而已嘛。所以呢其实连你现在所谓拥有这个所谓執业律师资格我都是怀疑的。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一日你未行完整个程序的时候呢，你是没有这样的资格的嘛。 等于很简单嘛，我经常都说譬如中医这样。中医都有分啦，表列中医和这个注册中医。注册中医就那个资历是要比表列中医之后你有认可的资格。读完某些指定的课程啊，大学里面的中医的学位这样。但你要经过考试你才可以成为那个注册的中医的嘛。即等于以前我哋成日都话噶博士候选人 啊， 我最怕嗰啲友话自己系叫做博士候选人嘅。博士候选人从来都唔系一个学历嘅资格嚟嘅，一系就硕士，一系就博士。 系啊， 你读紧博士就叫做博士候选人，系、可能你 pass 咗 oral exam， 但系嗰个唔系一个专业资格嚟噶嘛。但香港好奇怪嘅，我睇嗰啲论坛版投稿嗰啲友咧，成日都 claim 自己系博士候选人嘅。 咁呢样系自己自信心不足。 咪就系咯，即系点巴基斯坦买学位一样啫，其实系。 你根本未攞到，你讲咩候选人？ 唔系一系就博士 啊， 系嘛？ 因为你有机会唔 pass 噶嘛，候咩选人啫你？ 喂，同埋有啲人最好笑啊，系长期都系博士候选人，嗰下先好笑。 跟住学费又唔交， 即系十年，我心谂有冇一个博士课程系可以容佢哋十年都成为候选人而攞唔到博士唔 DQ 你？ 唔系，只要佢交一年学费，呢啲人咧，唔系呢啲博士候选人就系你交一年学费 ，extend， 跟住就一路唔交，一路唔交学费咧，咁跟住我就未完成呢个课程，咁跟住叫做博士候选人。当然有啲咧就要你交学费嘅，有啲系要你交学费嘅，有啲咧就唔系嘅，有啲系可以系一路 extend 落去嘅咁样。咁但系我讲翻何君尧呢单嘢咧，其实我觉得好明显噶啦。嗱，先我唔讲你唔诛心论啦，你究竟点解要咁样样去声称自己系执业律师咧？嗱，但系我只系讲个事实嘅陈述，你而家咧。在你过去的选举单张里面，你声称你是一个新加坡、英格兰及威尔斯执业律师， 很清晰， 很清晰的啦。 系啊， 喺你个选举单张嗰度，嗱，你选举单张嗰度有冇英文 version？ 我唔知道，我净系睇过你嘅中文 version 系咁样样。至于你嘅呢个嘅立法会嗰个网页嗰度咧，就冇错系有中英文版本。英文版本你事实上。是讲1995年一个叫 admitted solicitor。1997年就是英国的 admitted solicitor。在英文上面呢就没错的，事实上。讲这个是没错。但是喂，我讲回你选举单张的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讲这个所谓失实声明那里是讲的选举嘛。咁你選舉單張嗰度係真係咁寫法嘅時候係冇嘅喎，今時今日我覺得其實落得 charge 嘅咯喎，落到保嘅咯喎呢樣嘢，所以我又唔明啊，所以頭先殺人言論又俾家超唔知做唔做嘢，而家廉署喂 報咗啦，阿 Gary 范國威同阿關永業去咗報啦， 啊咁應該做嘢咯，因為已经足够证据。 咁啊，我哋其他人唔做嘢，我哋就冇办法嘅。咁啊 ，Gary 都系我哋主持人啦。咁我哋阿 Lance 都做嘢。 系啊， 大家唔好忘记。 听日 阿 Lance 咧就会喺屯门嘅呢个美乐轻铁站咧，就会摆街站。点解咧？就系因为佢系屯门人嚟嘅，佢都顶唔住啦。 系。 咁咧就会喺何君尧嘅选区嗰度摆街站，就叫大家联署呢个声明嘅。就是要呢，就是呢、這个有咩要求啊 ,Lens? 可以 系咯，浪漫 自己亲自讲几句， 自己亲自讲先系嘛。 系啦， 咁其实喺听日即系喺六点啊，喺呢个屯门美乐兄弟站，其实嗰个就系何君尧选举打，仲记得就系之前何俊仁俾呢一个郑松泰介死，咁就何君尧咧，结果就喺美乐咁啊当选，同埋美乐系何君尧嗰个车厘子面包店后面。就係佢嗰個嘅區議員辦事處嚟嘅，咁就聽日反應好，我應該仲會禮拜六日再會搞，咁啊聽日就係 rehearsal， 咁啊即係希望各位住喺屯門嘅聽眾可以六點之後嚟到一齊聯署，同埋或者一齊做街站。 好， 好多謝大家先。 嗱，咁咧就做得幾多得幾多啦。我覺得泛民今次喺追擊何君瑤裏邊咧係唔夠力度，唔夠我覺得。你要扭轉成個對阿戴耀廷嘅追擊咧。成件事的转捩点呢就真的要多得这些即是高老和这类人。即是讲得啱的这些这样的人士呢永远都是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即是我成日举例等于当日这个蒋卫国对着这个汪希龄拍台就说这个江南啊写了一本蒋经国传可捞嘢是吗要做嘢啦这样。那结果就真的买空怼冧了。就搞到呢个蒋经国一锅粥， 因为佢写咗个《蒋经国传》， 《蒋经国传》系啊，江南案就系咁嚟嘅，其实 《蒋经国传》 咁所以咧，呢啲你要记住，奴才做嘢咧，永远都系宁左勿右嘅，永远都有咁左做到咁左 的。但系终于咧，呢啲败事一败起一个大事嘅上嚟咧，当主子系放弃你所获得嘅好处，系即系超越咗 retain 你嘅话咧，咁奴才系其中一个嘅代价就系要被放弃噶啦。 除非就是好像毛泽东那样发癫的，如果不是正常的情况底下，当个奴才那种的极端行为令到个主子的利益受损的时候，他就要切割的了。所以呢，我觉得何君尧顶了都成两个礼拜应该。上个再上个礼拜日的嘛，应该。 串嘴好 劲，都一路都相当顽强，果然是吴京真的战狼，我觉得。 他说自己 Rambo。 他说自己 Rambo。咁就我觉得佢今晚嘅表现，我相信第一个咸湿枕头就唔系佢老婆啦，就系阿屈荣贤啦。 Rambo 道歉 啊，可能 Rambo 会唔会道歉咧？真系 Rambo 就打死两两你都唔道歉你啦嘛，俾北越咁样虐待， 系咯， 系嘛做战俘嗰阵时，系嘛都唔会 碎门牙和血吞噶嘛，应该 系咯，即系点可能嘅啫，大佬，即系作为一个战狼要道歉， 系咯。 真的 我相信真的这个是有史以来最这个最窝囊的战狼，真的 战狼 战狼差不多，我想不是一只狼的狼，狼军的狼 啊。 所以呢这个战狼的话呢，我觉得呢就一定是呢收到 order， 收到 order 是什么呢？火烧连环船，补选来的嘛，你补选你不想烧连环船的话，还要叶柳要去参加补选的，他是补选想补选山顶区区议会的位置，即是转了去自由党，转了去做政座的位置，所以还有跟着三月就来的这个就是立法会补选，整个建制我想都会跟这个战狼切割的，其实你看到葛佩凡的 WhatsApp group 流出去呢，你就知道了，就说不可以揽炒嘛， 就 是 补选来的嘛，就是其中一个的理由就是 exactly 讲，就是你讲的，喂，补选来的，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在补选这件事。 因为你留意一下，在这个世纪阵营里面本来都有几件，第一当日有出席的陈恒斌消失了，第二陈恒斌的老友又是属于世纪阵营的周浩鼎， 周浩鼎 又消失了，喂，如果不是这些，所以为什么屈荣贤要帮这个战狼呼冤呢？就是所有曾经跟他拍膊头斩鸡头烧王子的都走了，其实当时有份去的，他们全部走了， 照计应该帮口讲声啊。 喂，还有啊，你留意一下， 我理解他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咁样 系啦系啦， 我 一时一时冲动讲多了啫。 因为呢其实最容易的，如果何君尧要找帮手呢，咪找呢啲现场的人咯， 陈恒斌嗰啲咯， 系咯，呢啲人就话，哎，系现场其实呢就系咁咁咁嘅。喂， 仲有自由党有条蛋散叫邵家辉， 邵家辉咯。不过呢个蛋散就只不过系我咁蠢嘅啫，一来 我估唔系西环有都系， 西环有啊都系 ，yes，大佬吹鸡 啊， 大佬吹鸡嘅话就总之由屯门杀出去 啊， 就每人直落卡拉 OK 夜总会，我就 契弟样真系有， 有 真系有契弟样，我发觉 有嘅契弟样， 即系呢个人咧出嚟嗰阵时候咧， 你呢啲眼镜就唔系契弟样， 系咪啊？ 契弟样系冇框眼镜 哦， 你留意一下。大契细契， 我哋啲书生眼镜 系啦，大契细契都系嘅，冇框眼镜。第二系咩呢？就系、是、咧窄一窄嘅西装。 系 啦，就我哋又唔着嘅嗰啲窄西装，我哋着唔落，唔系唔想着，系咪着起啲楼爆晒？咁咧跟住咩咧？就系、是、要 做到好似好專業咁樣。 嗯。 個外表有翻咁上下啦，你見到容海恩啊呢類、謝偉俊呢類都係嘅。 嗯。 係冇咗嗰種陳婉嫻啊、譚耀宗啊嗰種。好 typical 嗰種阻味 嘅，咪、这、依個就係而家2003年之後中聯辦要著力要 recruit 嘅一班所謂專業分子。 呢、这個就係當時嘅港澳辦誒呢、这個香港事務嘅揸 fit 人啊， 嗯、 就係呢個坐管曾慶紅。 曾慶紅 下達嘅要求，對民建聯下達嘅八字真言嘅要求， 啊、 就係叫做外強形象，內樹質素。 誒、嗯， 內樹外樹形象，內強質素。 嗯 咁咧就自此又就好多突擊入黨嘅律師啦，包括移民律師蘇錦良。大家以為佢係一個喺加拿大嘅執業律師， 其實係好勁搞移民， 其實係關景雄嚟嘅，係嘛？移民律師嚟嘅，咁、啊、咧就俾佢撈咗兩屆局長添，咁、 嗯、 就大量嘅民建聯左派裏面就充斥住啦，跟住國力就嚟香港揾食啦， 嗯， 就係嗰啲鄭勤淵啊， 好多啲嘅博士啊， 係啦。跟住就巴基斯坦嗰啲文憑工廠啊，夏威夷某條村嗰啲文憑工廠啊，阿 Tree 根嗰啲母校啊，就全部嚟香港揾食，一條龍嘅話俾你聽。嗱，你見到有幾樣跡象嘅，第一呢啲文憑工廠咧，而家好識做生意，賓道嘅一樣嘢嘅叫做傑出華人啊。 嗯， 你有冇漏過你啊？ 我冇，我冇資格。 嗱，你見到嗰啲好多嗰啲咧。攞個傑出華人嗰啲同事會攞埋一個榮譽博士嘅，係賓道一齊賣嘅，其實就60万啊，30万咁樣嘅。咁所以咧，逢親係傑出華人嗰啲，你就知咩料噶啦。 世界傑出華人定咩？ 世界傑出華人。好、哦，後尾又分裂，好似有全球傑出華人同世界傑出華人嘅、 哦。香港傑出華人咧？ 我唔知啊。總之其實傑 青 嘅，傑青好多坐監嘅，你知唔知？結亲嘅都好结嘅，其实真系。 所以咧，你讲嗰个职嗰个，总之系由2003年开始咧，就有呢个嘅即系政策上转变，中联办越嚟越 active， 又跟住咧，亦都要咧就即系帮呢个所谓嘅过去嘅建制派里面咧，就要改善佢嘅质素。 因为佢 点知出嚟嘅效果啱啱调转， 呢、这个叫做山寨公民党 啊。 因为2003年你记唔记得崛起嘅就系咩啊？45条关注组，当时哇，余若薇民主女神。取代舊民主女神譚香文嗰陣時候，你諗下，大家幾咁著約啊？ 哇！男神呢個湯家華，男神 木村拓哉、湯家華， 係咯。 咁然後跟住仲有袋根，仲有吳海怡，哇！個個甩甩聲講英文。 啊！ 咁到當時嚟講咧，曾慶紅落咗 order 咧，下邊就出橋啦、 嗯。 出橋係咩呢？就係做一個山寨公民黨。 嗯。 咁所以先至有鼠王芬呢棚人出嚟。 嗯嗯。 就係、是、擺一啲咧。有咁上下法律背景嘅人，有法律背景唔代表佢行内有地位嘅，其实系两样嘢嚟嘅。鼠王芬咧，其实就唔系攞普通法先嘅，佢系喺人民大学跟许崇德， 嗯， 去攞咗一个内地嘅法律学位先嘅， 嗯， 先至补翻飞。嗱，佢哋全部都系嘅，留意一下。 嗯， 始终我哋嗰个年代喺香港能够入到法律学院系困难， 嗯， 但系咧，当时你见到左派而家民建联工联会里边好多系咩咧？先野鸡咗先， 嗯， 然后野鸡咗咧。就入香港的大學或者中文大學讀翻個 master， 其 實何君瑤都係噶 MA 係啦，因為 咧喺英國嗰個係嘢，佢就 佢冇講過，佢冇佢邊間我都唔知 道。而家有人 check 到啦 ，check 到係話唔知，總言之係 last 10% 噶，即係排名啊， 最後十名 last 10%。即系话咧，系总言之系好 Q 渣嘅。我就嗱，我要揾就揾到嘅。即系话，即系 依听众可能揾到嘅话， 你可以喺个 究竟佢嘅第一个学位系边间大学？ 跟住就先翻嚟香港，好似你所讲嘅，就喺、是、香港大学。 因为佢中间入去嗰下咧，其实系容易嘅。 啊， 本科入去咧，收生系好困难嘅。 嗯， 所以呢班人咧，永远都系走精扁嘅。但系咧，你见到余若薇好、李柱明好、汤家华好、阿吴海怡呢一扎咧。吴海怡都是半途出家， 嗯、 但吴海怡本身都是港大的嘛，佢唔系读咯。但你想想呢一扎全部都是由港大由 undergrad 开始的其实。 喂，吴海怡未读法律之前， 好似英国文学， 英国文学啦，而且佢喺个报界嗰度已经是做管理层。 马丁都好似英国文学噶 ，that's why 佢会讲威尼斯商人。 啊， 因为佢读英国文学噶嘛。嗱、啊，所以我就话呢扎咧， 呢班全部 就同头先嗰扎 prestige 嘅人嚟嘅， 叫做呢个山寨淘宝嘅。專業人士是兩樣嘢嚟嘅，就算你話容海恩都好啦，其實冇人喺行裏邊對佢有認識嘅。Before 佢出嚟參選之前，係冇人認識佢嘅，根本係、 嗯、 就同頭先我講公民黨啊嗰扎大狀係好唔同。 所以佢揾到何君瑤咧就如獲至寶， 因為佢做過律師會 會長。 我覺得唔係，係揾咗佢擁佢上去做 律師會會長。係呢個可能性好高， 呢、這個可能性好高， 呢、這個可能性好高。 據我了解， 上去 據我了解咧。 西环最想攞个功能组别嘅议席，唔系教育界，而系法律界。 法律界 系啦，因为法律界里边咧，其实咧大状占嘅数目咧系少过律师嘅。 嗯， 即系律师系占多数。 系事务律师， 即系话好多事务律师系投咗大状嘅代表， 嗯， 而唔投翻自己律师。 嗯， 所以佢系有机会攞到嘅。所以边一个肯出去冚嘅话咧？嗱，何君尧成名作系咩咧？做烂头卒。 嗯， 其实佢一路都系以做烂头卒起家嘅，就系当时冚啊吴可儿大大嘛， 嗯， 系咁样起家噶嘛，即系大家都知道吴可儿好强横 啊， 冇人敢去选，佢就话等我嚟嗰种啊嘛， 系啊，即系佢事实上系即系佢嘅 track record 系一个悍将嚟嘅， 就似咩咧？似古惑仔里边咧，逢亲由屯门出嚟劈友嗰啲咧，即系阿乌鸦嗰啲特别凶狠， 系啊， 就系圈养惯嗰啲就系阿浩南啦， 啊， 即系喺铜锣湾。即系泊车啊，睇场就已经够食啦嗰啲。咁、但系出屯门出嚟嗰啲凶狠好多噶嘛。咁、所以你咁样理解嘅话咧，中联办点解重用何君尧系有原因嘅。 嗯， 因为建制派里边好多嘅律师咧，其实都好石身。 嗯， 即系饮饮食食就会嚟。 唔系，同埋佢都会讲嘢似一个律师。你睇何君尧讲嘢真系唔似律师噶， 流民律师 啊，即系唔完全佢讲嘢嘅风格咧，就你同依律师两个字好似挂唔上钩咁样， 嗱， 而且好随意啊，所以佢嗰个所谓翻译错误咧，嗱，我话有两个可能性，一佢真系讲真嘅，呢啲叫守民之误、无心之失咁样，咁啊你唔好做律师，即系你做律师咧就好鬼大镬嘅， 唔使紧要，佢间律师行好似佢阿哥， 系佢阿哥， 系 何君柱， 何君祥啊，定 第二咧就系话。如果唔系嘅，你系刻意咁，点解你要刻意做一啲咁嘅嘢咧？咁样 有原因，我觉得。 啊， 我觉得佢唔系欺骗香港人，佢系欺骗中联办。 嗯， 嗱，中联办系盲目占多数，其实大家唔好以为表面上好似一讲到西环，好似 佢个 CV 本系交俾中联办。 系啦， 即系本来 嗰份竞选单张，其实就交俾中联办。 交俾中联办嘅。 咁你谂下啦，中联办嗰班土炮土穷，一见到你话喺新加坡执个业， 嗯， 喺最重要系咩？英格兰及威尔斯啊， 嗯， 执个业， 嗯。 就升价百倍啦、 你有人物，你先有人物网络，你先可以喺嗰度执， 同埋你一定喺行里边有地位啊，你先至可以做到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好多人以为佢系用呢个学历去呃，或者佢用呢个专业资格去欺骗选民，我觉得唔系、 嗯。 我觉得首先要欺骗咗，就系提名佢、批准佢参选嘅中联办先。 今次都几大镬喎，咁佢。 我谂有人要咩镬？真噶、 啊？你呃我？ 系啊，我谂有人要咩镬？ 啊！ 即系如果佢嗰样嘢证明系流嘅话咧，当然佢而家死咬话翻译，我觉得冇可能，因为等于一个医务所里边医生嗰张嘢，唔可能系翻译错误。 我仲有啊，逢亲专业咧，嗱，我就真系我唔系专业人士，咁所以咧，我即系听闻嘅啫。大家如果系专业人士，可以即系喺度留言，就话咧，其实无论你系律师啊、会计师啊，或者系医生诸如此类啲专业咧。其实唔系话你即系我攞咗个执业资格咧，就 once for all long time 你都可以，就系佢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佢都要求你要上一啲课程， 梗系要啦， 系因为咧你要 update 噶嘛。如果唔系嘅话，即系话咩咧？喂，你譬如话我做咗医生十年唔执业嘅，咁跟住突然之间我系咪真系可以就即刻我就开个诊所就执得业咧？即系我以我 哋執業個要求係好嚴格， 好嚴格嘅， 因為會出事噶嘛。 係啊，所以你就算喺英國，你 admitted solicitor， 然後跟住你就算你曾經執過業，就算你曾經執過業，我當你九七年 admitted， 你真係喺嗰年喺嗰度執過業都好啦。你唔係話十年之後我自動申請俾翻我啲錢，你就可以執業嘅喎？ 唔得， 因為你英國法律已經改咗咁多咯。 That's why 點解醫生同律師收咁貴就係咁嘅原因。嗱、好簡單，譬如我係一個註冊嘅社工，我中間冇做呢個社工呢一行、其實我好容易攞翻嗰個資格，然後繼續去做翻社工嘅、但係如果你係呢種專業人士嘅話咧，我成日都話咧，正正就因為佢要咁樣嚟去 protect 佢哋嗰個嘅 market value 啊嘛，佢先至可以收咁貴啫。其實係、即係一單官司可以令到你破產噶嘛，即係尤惠晶咁樣破產咯。咁、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如果你係要 protect 你嘅 interest， 你一定要將個門檻 set 到好高，唔、可以立亂叫自己做執業律師嘅。醫生都係噶嘛、醫生執業喺人哋國家執業係好複雜嘅事嚟嘅，其實係、你諗下，佢最近上個立法會改嗰條法例。即係俾阿梁家騮拉死嗰條法例，本來就話開放俾啲外地嘅醫生嚟香港做咩嘛、工作啊嘛，咪叫佢彎咗咯。嗰、那個係一個自己牽涉到自己嘅一個即係成個少數嘅利益集團嘅問題嚟噶嘛、 所以那個一定是很嚴格的，一定是不是說有執業資格就等於執業，這個完全是天方夜譚的。其實 所以我话咧，你就算加翻个资格两个字落去咧，其实我自己都质疑嘅。即系你如果中，你话中文嗰度你就咁加个资格两个字咧，除咗我怀疑你根本冇咁嘅资格，因为点解啊？你而家就唔系话俾翻钱就做得噶，你仲要咧系重新申请，然后跟住对方会考核，然后跟住咧再出一个 cert 俾你，你先至叫有呢个执业资格啊！ 梗系啦，所以我就话呢啲系呃嗰啲咁嘅咩咧，嗰啲。一腳牛屎嗰啲村民，嗱，我唔係講中聯辦啲副主任啊，嗰啲屯門嗰啲咧，選佢嗰啲咧就係啦，包括幫佢戒票嗰啲都係，就係一腳牛屎嗰啲村民，就係咧，你諗下，即係呢個人其實我覺得係相當之討厭嘅，我一佢一出嚟我已經好，即係好討厭，我覺得嗱，左仔有好多種，我覺得一種就係鄭耀棠，即係舊式左仔，你知道佢政治立場係左嘅，但係咧佢個人企出嚟咧。佢都會睇下自己嘅身份嘅社會地位，而唔會變成一個爛仔咁樣。但係你諗下，而家中聯辦係起用一班爛仔，你點到香港人唔反共咧？ 所以咧，而家就係話，頭先我哋講2003年有一個咁嘅政策轉變之後咧，本來嗰八字真言就係希望外面嘅形象就會好啲， 外強質素，外樹形象 啊，內樹就形外強質外強形外樹形象，內強質素。咁但系呢两样 结果就内树形象，就搞形象工程咯。 啊， 跟啲学历系假嘅， 假嘅 系啊，全部都系假学历。跟住就帮衬文凭工厂，跟住帮衬国力，几多系建制派啊？帮衬国力嗰啲 呢班人嘅质素仲差过传统左派， 佢冇所谓啊。喂，陈婉娴中学毕业咪中学毕业，国货公司售货员咪国货公司售货员咯，有咩问题啫？我觉得冇问题。 但有政治智慧啊，嗰啲人即系嗰啲人咧，反而喺处理真系真真正正去可能去。处理同民间嘅关系啊，地区关建立地区关系啊，佢就反而 呢个就系同香港嘅冇咗娱乐工业，冇咗明星系一样 啊。 以前周润发呢啲电视明星，刘德华呢啲系由训练班一路打上去，然后出嚟拍电影扑街，票房毒药，然后跟住再翻身啊嘛。但系而家唔系，而家系由你十几岁已经铺好晒，俾一大棚保姆，保姆车你，然后咧。找最好的形象設計给你，然后呢跟住怎样将你捧成这个即天后、捧成这个小鲜肉、这样去找钱了。现在这一棚呢就是像这种、它不是自己打出来的，全部都是2003年之后呢国家投放大量的人民币下去呢，是它这样 groom 出来的，收买裁判、即在歌唱比赛里面、然后即度身订造这样出来的、是吗？你很简单嘛，选举给你代表制。只要你嗱，你记唔记得何君尧今次参选 票俾佢， 系截走咗， 截走咗周永勤啊嘛， 系啊，截走咗其他人噶，所以只要中联办肯攞名嚟佢参选，中联办暗地里 DQ 其他建制派嘅人，佢就笃定当选。 系啊，佢赢唔到嘅。如果你讲何君尧 冇可能 咧，系冇可能赢到嘅。所以咧，呢啲咪就系个废柴咧，就系咩咧？你而家呢一种由中联办扶上去嘅，无论容海恩啊，呢、這个周浩鼎啊，呢、這个何君尧啊，呢全 嗱你谂下， 系冇真正嘅战斗能力。 濑过晒嘢噶，周浩鼎就搞出一个咁样嘅浩鼎门 啊， 就系689嗰坛嘢。 而家都仲系 而家都未完嘅嗰坛嘢。其实浩鼎门之前本来濑嘢嗰个叫容海恩，但系因为容海恩就叫做食屎食着豆啊，真系，佢呢啲咧讲唔清楚，咁咧阿谢伟俊就唔知佢讲乜就 stop 咗佢，咁结果689要做嘅嘢，容海恩就做唔到，咁然后就交俾周浩鼎，因为惊周浩鼎好似容海恩咁呢啲咧就写埋俾佢啊嘛，其实系， 咦咪傻人有傻福咯，即系好似阿咩啊阿何君尧讲咯， 真系傻人有傻福啊，佢就呢啲咧嘛讲唔清楚啊嘛，你睇翻嗰段片好好笑噶，跟住。阿谢伟俊就 stop 佢啊嘛，因为个主席系谢伟俊啊嘛，当时咁、然后跟住就去咗周浩鼎嗰度，咁你睇到啦，成 呢班人仲有一个嘅叫做 柯创成， 呢班人全部 其实佢个学历仲有冇存在嘅 啊？ 我唔知佢个网页立法 揾到未咧？你揾到 揾到未咧？ 你出事过嘅，其实你出事过嗰张嘢嘅， 类似嗱，唔知系咪啊？ 佢声称系啦，嗰张 好似有得 print 出嚟嘅而家。 咁点解突然间你个网页咧，即系你个立法会议员嘅网页嗰度冇咗嘅，冇咗呢个学历嘅？仲有呢个郭佩凡啊，阿博士、博孔士定 郭博士啲咩人？你叫 郭博士？咁你个学历点解突然间又冇咗咧？嗱，呢啲嘢真系要解释 嘅。有嘅，佢最尾冇得撑，咪好似何君尧咁咯？我个名叫做博士咪得咯。我就叫郭博士 小明博士， 系啦，我就叫郭博士咯，我就叫做系嘛？ 哦，即系你又帮啊，即系啊郭博士咁解释，就等于麦明斯用执业嚟帮啊， 我执树叶啫嘛， 执树叶啫嘛，佢喺英国咁。 喂，大佬，你堕落到咁嘅地步，你扶植一班咁嘅建制派出嚟帮北京保驾护航，出嚟打港独，打呢个民主派，结果呢棚人咧就连基本嘅战斗能力都冇，你靠佢，调翻转佢靠翻你揾食，其 实嗯系啊， 我就话呢个系最大最大嘅错误。就是你以為靠呢班周浩鼎呢班人，其實唔係， 佢幫你解決唔到問題。 其實佢係幫你製造問題，不過佢就攞住呢個名嚟去揾食， 嗯， 就然後咧就自己咧就變成係高高在上。 咪仲有嘅，我覺得咧，除咗係冇能力幫你解決問題咧，甚至係有 incentive program 咧嚟幫你製造問題，即係製造問題咧，你令到咧你需要佢，因為好似一啲公，我哋嗰陣都取笑過政治公關係咩咧？即係當你 放火咯。 是啦，你放火你真有生意㗎嘛。 同埋叫做保煲法口黑學里面。其实攞个煲嚟整其实就只不过是裂咗少少啫，跟住你望下嗰边砰一声呕来。 个裂痕好大。 漏口到咁大，跟住得啦，我帮你搞返掂佢啦咁样。係咪打烂个煲嘅又係佢，然后贵价帮你补返个煲都 係 佢。 所以呢就係啦，你嗰阵时我记得你同埋。 港独运动都一样。 港独都系 㗎。都系呢个口黑学嚟噶， 系啊，即系话佢要制造一个问题，其实咧就然后跟住咧佢嘅被需要咧就先出到嚟咁样。不过咧嗱呢啲咧就涉及到咧就系你嘅技巧去到边度啦。如果你好似何君尧呢啲咁嘅所谓嘅即系有限公司嘅话咧，咁你随时出捉虫嘅，随时出事嘅。 嗱，个原因就系因为佢本身其实佢以为立紧功嗰阵时，其实佢制造紧问题。嗱，反而我觉得呢个都系次要。最重要的原因呢，即是毓民的金句，泛民没有不分裂的本钱，其实应用在建制派更加合适的。 啊， 因为建制派里面其实他最大的敌人不是戴耀廷，而是建制派里面其他跟他角逐的新界西。将来他入了去，他就接走了工联会那条友的。 其实呢，这个政治形态没有分别的，因为跟民主派一样。建制派又系民主派真真正正嘅竞争对手咧，就喺民主派自己内部。咁所以咪有啲激进派咧，其实点解有一定要攻击泛民主派咧？就因为只有咁样样，佢先至可以喺民主派嘅手中， 因为佢立唔到建制派啲飞噶嘛。 系啊，佢只可以立到自己有嘅飞嘅啫嘛。咁你同样建制派都系一个咁嘅情况噶。你而家点解阿叶柳系咪真系因为良心嘅原因嚟咁讲咧？我又觉得未必系嘅， 政治需要， 政治需要咯。喂，你呢个何君尧如果冒起嘅时候，对我有影响嘛？对我嘅政党会有影响嘛？如果中联办继续撑你，俾多啲资源你，就俾少咗资源我啦嘛。 同时好简单啫，如果阿高佬和呢支旗动得起嘅话，咁啊跌咗落去，阿周融嗰啲水又少啲噶咯。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对嚟讲 zero sum game 嚟噶嘛？喂，如果发觉诶、哎、你文斗都唔得啦，要武斗啦，咁就啲水去咗武斗嗰度噶咯。咁你文斗嗰啲人，其实佢唔系靠个市场噶嘛，佢系靠上边啲水喉噶嘛。咁咪冇生意，点搵食啊？咁所以我就话武斗呢条线一定要打沉佢，就系咁嘅原因咯。而我觉得佢哋亦都根本咧，就系本身一班低质素嘅人。 嗯， 所以咧，永远咧坏咗事咧，嗱呢个就好唏嘘嘅。中国人嘅政治咧，永远都系劣币驱逐良币。 嗯 ，even 喺建制派里边都系。 嗯， 你谂下，由八十年代嘅建制派嘅政治人物，其实系一路倒退， 系、哎、 系一路倒退到而家。正正就因为呢，如果你过咗呢，即係做嘢太过咗呢，就唔係你嘅路线有问题，係、 啊、 你執行上把握唔到，拿捏唔准确啫， 嗯， 冇动摇到个共产党对你嘅信任。但係如果你執行得唔够咗呢，就係、是、路线有问题啦， 嗯， 你嘅立场唔得坚定， 嗯， 你睇下屈永贤嗰篇嘢相当之独立嘅，其实佢、 嗯、 就係话緊其他嗰啲人啊个立场摇摆动摇嘛， 嗯， 呢个立场问题就远远个罪行啊吸內嗰頂帽係大過咧，你過激過咗嘅，嗰、 嗯 那個就係你嘅拿捏得唔準確啫， 嗯、 即係而家係立場問題、 嗯， 所以我就話到其他人一齊去對付何君瑤嗰陣時咧，其實一樣咁狠辣嘅，係、 嗯、 死得仲慘啲嘛，其實， 嗯、 即係對付何君瑤嗰啲人啊、 嗯， 落刀啊落得仲犀利嘅，其實， 嗯、 因為佢哋會知道噶嘛，如果佢嗰條路線係 work 嘅話咧，佢會攞咗大部分嘅資源去， 嗯、 而到時喂。用乜嘢？连呢个屯门或者元朗区议会主席都俾埋高老和嘅，所以刘业强你见到啊？ 啊， 发叔个仔啊， 系、哎、好明显。 两日前， 喂，发叔个仔净同佢有牙齿印啦，因为佢老豆同阿何君尧有牙齿印。 我怀疑啊，发叔啊，之所以啊 即係最後尾晚年嗰陣時戳住戳住啊，就係、是、因為何君瑤 啦。 因為當日特集喂真係新聞手辣，我覺得係嘛、嗯？如果冇後邊有人授意何君瑤去懟劉皇發，將佢由屯門區議會主席懟落嚟，你諗下？佢敢唔敢咁做？ 嗰好嘢讲咯，就系、是、会戳住条气咯，因为俾你呢条咁嘅蛋散，咁样一嘢挑起我，而当中咧应该涉及到嘅，梗系唔止何君尧啦，除咗中联办喺背后即系叫做布局之外咧，仲有曾树和呢个侯志强， 乡树利益啊嘛， 啊呢一扎友，咁其实咧呢啲全部都系佢睇住大噶啦嘛，呢啲人阿发叔睇住佢哋大，而家睇住佢。坏啊嘛，咁所以咪戳住条气咯。 嗱，呢个亦都系同咧新界元朗咧另外一个教父大权嘅势力衰落有关。 嗯， 其实本来一个屯门一个元朗两个乡市嘅头目， 嗯， 刘皇发同大权，一人睇住一份，一个元朗区议会主席，嗯、一个屯门区议会 主席。大权系元朗啊嘛， 系元朗区议会主席。 咁后屘大权 戴展华个 系阿叔，个息微咗之后，边个睇大睇 散晒啦？ 散晒元朗 散 晒 之后，嗱，你而家出嚟嗰啲上次警方嗰、那个元朗嗰个行动。即係拘捕咗張漢全，即係仔仔，同埋呢個田雞東，即係呢個小桃園一系咧、 嗯啊。 其實以前都係權叔下邊嘅， 係，所以就係因為 係個老頂嚟㗎， 就係、是、因為權叔 冧咗 ，所以咧就散咗。 一散開之後就管唔到啦、 啊， 一管唔到之後咧就同好多嘅地區政治勾結啦、 啊。 所以成個新界政治失控、嗯，而你見到梁振英五年嚟最堅實嘅政治支持，其實係嚟自新界嘅非主流派，唔係嚟自鄉議局。 所以佢就係、 是、以前有一個人乜叫梁志祥，你有冇留意佢？ 有 六八九一 ham 咗之後，梁志祥就銷聲匿跡啦、 啊， 就何君瑤取而代之啦。 阿梁志祥都係屬於元朗嗰邊嘅嗰條水嘅，即係佢都唔係同阿發叔咁咩嘅，佢唔係同阿發叔咁， 同埋佢同嗰啲外字頭有好密切關係。 係啊， 其實係即係成個 好嘢講，佢係六八九，其實六八九成條水你已經講得清清楚楚，就係、是、其實係新界西嗰邊。 係啊。 系新界西 小桃园啦，系咯， 系啦， 系啊，高佬和咯， 系啦， 所以你见到好奇怪嘅。如果大家上网睇翻新闻咧，警方派卧底渗入元朗两大黑帮十四 K 同和盛和咧，即系我头先讲嗰单 case 啊，系六八九宣布不角逐连任之后，冇耐，应该系2016年嘅年中，警方就决定派呢个卧底入去，接近呢两大黑帮啦。 OK， 就开始做嘢啦。 一年之后。到七上场啦， 系啦，就先至 就收网啦， 系啦，收网 就收网啦， 啊， 然后跟住就到阿张振远落镬啦， 嗯， 所以我就话全部系有部署嘅，当冇人用政治力量去揿住佢哋嗰阵时咧，就会做嘢，所以你问我而家何君尧仍然系有政治力量 protect 紧佢嘅， 嗯， 如果唔系比卡超同埋呢个袁国强嘅反应，同埋七七七嘅反应，唔会系咁嘅， 嗯。 所以我觉得市民一定要将呢个责任咧扣喺七七七头上。 嗯， 如果唔系呢个人无宝不落，佢一定系切割嘅。 嗱，一阵我哋再讲，因为咧阿周老板要出现噶啦， 系咩？ 一阵我哋翻嚟咧就再讲咧，就有关即系呢个七七七啊嘅民望啊， 哇， 最新嘅情况系点样样？ 真系要值得 有好消息啊！